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乾隆47年，刘墉奉调入京，出任左都御史，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刘墉啊，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，同时呢，也是官场中人，他也得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，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曲避之术。乾隆呢，对待刘墉啊，当然也得测试一下。虽然呢，三位王爷跟和珅定计，给刘墉送路费银子，啊，这事儿是君臣斗中杜撰的。但是在民间传说中有类似的这么一段故事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要说的是第22回棒打亲王。刘墉啊，为官清廉，他在地方为官啊数十年，有好多好评。后来乾隆呢，就是为了整顿日渐腐败的贪污风气，把刘墉啊从湖南巡抚调任督察院，任左都御史。但是乾隆呢，对刘墉的清廉啊还是半信半疑。那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他要自个儿是个贪官，那怎么再整治腐败啊？我得试试他。刘墉任职督察院的第3天，因为上奏本被乾隆恼了，把刘墉革职为民。哎，刘墉呢交代印信，那、啊、回到驴市胡同，选日子要回山东原籍。实际上呢，乾隆啊并不是真心不用刘墉，而是呢要试探试探他到底清不清啊，是真清廉吗？随后呢，差了3位大臣，拿了3000两文银，到东四牌楼驴市胡同刘大人府里头，假说呀帮着送盘缠，那就看他收不收，这么个意思。这3位大臣就说了啊，皇上一时盛怒把大人革职，那我们无以为敬啊，送上文银3000，路上吃杯酒，不枉咱们同为大清的臣子。这3位大臣啊还没说完呢，刘墉看了看他们的样子，脑瓜一转，好啊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啊。3位大臣一听，呵，罗锅儿，你可中计喽。刘墉啊接过银子才说，你们这个3000文银呢、啊、暂时先放在我们家里啊，等我去见过主子以后再用不迟。到第二天呢，刘墉来到乾隆办公的地方，把奏折就递过去了。乾隆一瞧，上写的什么呢，啊，说是废元刘墉，就是我已经没官了啊。奏文圣上，今因3位大臣啊，谁谁谁拿3000两银子到臣家中，说刘墉啊实在寒苦，情愿将3000银子送给我做路费。我想收下呢，一想跟他们没有这样的交情，想不收呢又恐他们见怪，所以我担当不起。哎，皇上您呢，看在臣平日啊还很勤劳的份上，把他们仨宣来， 当面问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送我钱，您让我收不收我听您的。呵，乾隆一瞧很高兴，说刘墉真清廉啊，不愧是啊清官，名不虚传，这是我多心呢。好，这乾隆啊龙心大悦，对这重臣就说了，说方才啊朕预览重卿的本章，到末尾啊看到刘墉的本章，写的是要革职回原籍，有三个人送了他3000两银子的路费，他执意不肯收，前来见朕。他哪知道这是朕的计策，目的呢是试探他，谁知道啊他是真正的无私，罢了到底是忠臣之后，快宣刘墉来见朕。刘墉呢来面见乾隆，就听乾隆说，哎呀爱卿这个廉明啊朕亲眼所见啊，现在朕赦你无罪，官复原职，你应该为国效力啊，出力整治贪污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刚才咱们说的是民间传说中的这个送银子，当然在我们相声中呢刘墉没有接受皇帝送来的盘缠银子，那当然这故事复杂多了，相声当然比传说好听得多呀。那么咱不多说，咱们呀接着来听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今天呢是第22回棒打亲王。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一回的上半部分。九王爷把这个刘墉的椅子给坐坏了啊，刘墉这么一通寒碜他，九王爷一生气啊，我给你500两，刘墉顺坡就下，得了卖给您了。九王爷一听我是收破烂的是怎么着，哎呦这个气呀，哎呀你纯粹胡说，赶紧给我换把好椅子去。那刘墉不能待着，赶紧外边有搬把椅子，得爷啊您坐这儿吧。九王爷刚要坐，他又站起来了，罗锅，这条椅子不是3条腿了吧？刘墉一瞧，嚯，这么大一王爷，愣让我吓出毛病来了。您的坐那吧，坐那吧，啊，可这不敢当，那绝对不敢。九王爷往这一坐，哎呀，得了，哎呀，赶紧收银子吧，收银子啊，得嘞啊，哎，张成刘安啊，给王爷沏茶去，别沏茶了，哎呀，怎么让你收银子你不收，你这麻烦什么？爷，刘墉真有话说。您呐别这忙忙叨叨的，到我这府里来了多少也得沏点茶喝呀，对不对呀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再者一说了，大热的天还说了这么半天话了，那您能不渴吗？怎么一说呀，这叫心理攻势。呵，这九王爷就觉着自个儿嘴唇都干了，一个他胖人他爱出汗呀，再者一个刚才确实也走了多半条胡同了，跟门口又站了好那么长时间，跟张成刘安又生这么半天气，到这屋里来又摔这么一大下子，那能不渴吗？哎，刘墉一瞧王爷咂摸嘴了，张成刘安愣着干嘛呀，沏茶去呀。啊，这哥俩答应一声，转身刚要走，回来，你们说你们这差是怎么当的呀？啊，不问清楚了就走，这是给王爷沏茶，知道吗？亲王、九王、皇上的兄弟，上咱这来了啊？要不是咱家出事，人能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们蓬荜都生辉，一定得给使那个好茶壶、好茶碗。拿最好最好的茶叶，明白吗？张成刘安心说明白呀，刚才您嘱咐过了是不是？最好最好那就是最坏最坏呀，那找去吧。可问题您琢磨呀，那么大个中堂府 甚至于说都使古董的啊武的名窑烧出来的那个茶壶，最好的紫砂壶那都不爱使，上哪儿找那个最坏最坏的去？哎，俩人到厨房啊转了半天，哎，一瞧啊，厨师傅刘顺喝茶用一大瓦壶，这么大个儿，行，就是他吧。旁边呢又找了四个黄沙碗，哎，刘顺，这个芥末试试啊，那个再来点茶叶，那个我这可没什么好茶叶，就不要好的，越不好越好。刘顺心说，这什么话，什么叫越不好越好，那咱您自个儿拿得了。一瞧啊，呵，这简直啊，这就是最差的茶叶了，叫什么叫土沫，就跟土沫似的，就真跟抓把土似的，就这么个茶叶。可这东西呢，你搁一点啊，泡出来还是茶叶色儿，还有点茶叶味儿。你要多搁，那又苦又涩，那真跟土沫似的。张成一瞧，这东西怎么办呢？这，哎呀，这要沏出来这玩意儿啊，多好喝呀！多来点，多来点不成，它是没了。哎，张成有主意。他一抬头啊，就看见山墙上挂着一个破草帽，不知道跟这搁几年了，不知道是谁随手摘下来就挂这儿就忘了。风吹日晒，烟熏，火烤，这不是草帽吗？那色儿啊，都成铜的色儿了，黄不刺拉呀。呵，张成一琢磨，我上哪儿找那个啊最好最好的茶叶去，就是他吧，伸手把草帽给摘下来了，往下一摘呀，呼啦呼啦直响。怎么呢？这草帽啊是又焦又脆，那馅儿也全糟了啊，顺外沿劈了一圈下来，轻轻拿手一搓，那就成沫了，那草帽都糟得不行了啊。打开壶盖往里搓点沫，一瞧不够，再来点，又搓点沫，搓了半壶沫。为什么这东西它沏完了它不起来呀？哗，往里一倒热水，张成提着壶，刘安捧着碗，俩人一前一后就进来了，咣当往桌上一搁。这九王爷一看这茶壶就愣了，进来说，刘墉，露馅了。怎么露馅？你平时老说你自个儿家里没钱，清如水明如镜，你们父子两辈中堂不亚如纱罩啊，万盏明灯，没钱谁信呢？谁信呢？我府里那么些个好茶壶，我就没看见过这样的。你看这个颜色，你瞧这包浆，你瞧这土性色儿，过去他伸二指啊，叠指一弹，噔儿，哟，这壶不是紫砂的呀，这声不像啊，哦，瓦的，汉瓦，秦砖汉瓦多值钱，他拿来做壶好。又想不对呀，汉瓦那做砚台的，哪有做壶的呀？再瞅这四个小碗儿，呵，这什么宝贝呀？这是黄不刺裂的这个这里边这要是紫砂的值钱，这含沙含太多了。哎呀，在旁边一瞧啊，张成刘安一揣手在旁边站上了，和珅在旁边一看，呵，刘罗锅啊，要不说你不成就在这儿的啊，你有谱，你家里下人也有谱啊，多大派头啊，把茶沏来了搁在这儿愣不管倒。那王爷喝茶他能自己倒吗？我来。和珅呢要巴结差事，眼里有活，拍马屁呀，赶紧过来，拿茶碗，刚要一端这茶壶，刘墉说了，搁下。怎么回事？搁下。何中堂，您呐别生气， 那是王爷啊，那是皇上的兄弟啊，应该是这个您给倒茶也没事儿，合乎礼数。但您可得听明白了，这儿是我刘墉，我的家。您巴结差事不能这么巴结，王爷到您家了是吧，您给倒茶那是应该的，是不是？您拍马屁呀、啊别说倒茶了，您就给王爷洗脚我管得着吗？和珅一听，我至于那么贱吗？我本来就是，那王爷到了我们家了，我不伺候你伺候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哦，你看这张成刘安没给王爷倒茶啊？是啊，他们不管我就废话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管啊？和珅说，我看着呢，他不是把茶壶茶碗往这一搁，他就揣手跟旁边站着了。废话，这是我吩咐的，不让管，知道吗？家里来客人，分来什么人，像您要来了，哎，他们倒茶那是可以。这是什么人啊？王爷，皇上的兄弟啊，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，金枝玉叶凤子龙孙，张成刘安他们俩倒茶，他们配吗？他们王爷喝茶得我倒，别看我这中堂没了，我当过中堂，王爷喝茶就得中堂倒，知道吗？再者说了，中堂倒的茶甭管茶叶好茶叶坏，王爷那得多喝两碗啊。这刘墉可损透了，说着话啊，倒了碗茶，双手端着恭恭敬敬递过去了。爷，您喝茶，就这破草帽圈儿，您别说还真上色儿。闷了这么一会儿，打开一瞧，倒出来一看，跟那个酱油汤一个模样了。酒王爷接过来一瞧，这是什么茶呀？这个啊，这没见过这色的茶呀。刘墉家里有好茶叶藏着呢，那我得听听。尤其刚才刘墉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中堂倒茶，王爷得多喝两碗啊。对，刘墉这话对，底下人配给我们倒吗？啊，中堂给我们倒，我得多喝。这酒王爷这一口啊，别的甭说，舌头是木了，又苦又涩，有一股油泥味儿啊，直打泥丸宫，就是冲脑浆子呀、啊！哎呦，我喝什么？这是啊，喝泥汤子呢？是怎么着？可问题是这样，那么大一王爷，啊，喝人一口茶，噗吐了，那像话吗？不能吐出来呀、啊，失身份呢。可咽也咽不下去啊。怎么办呀、啊？他含在嘴里啊，他跟那打扁儿。呵，这王爷罪孽大了。刘墉一瞧啊，王爷这模样，刘墉就明白了。哎，这茶叶估计啊，不会太好喝。张成刘安呢，在这个犯坏上是颇得我的传授的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给倒的什么茶叶，但是估计啊，好不了。好不了怎么样啊？刘墉得犯点坏。哎，你瞧，何中堂，你看看。和珅说，我看什么呀？你看看。王爷喝茶就得我倒，好坏得多喝两碗呢。你看看我们这茶叶又好，又是我亲手倒的。你瞧，这喝，王爷啊愣舍不得咽，跟嘴里那咂么滋味儿。酒王一听，噗，这口茶就喷了。我还咂么滋味呢，这舌头在哪儿我都找不着了。这什么茶呀？这是啊？刘墉不知道什么茶呀，再回头看张成，张成赶紧过来，哎，是跟王爷回啊，这是正经的啊，圈茶，这圈茶，草帽圈泡的茶，那可不圈茶吗？我怎么没喝过这圈茶？是，这是我们府里独有的。是啊，你上别地儿找草帽也不是这味儿啊。正这会儿，七王爷过来了。得，行了，别麻烦了啊！ 罗锅赶紧烧银子，主子还等着回朝交旨呢。哎，刘墉带着张成、刘安出来，拐弯可就奔后院了。这一边走呢，张成还说呢，哎，中堂，那个罗托垛子在前院呢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上那儿干嘛去？不是，您不收银子吗？收什么银子？不，皇上给您路费银。废话废话，小点声，咱们爷们儿干什么来着？您不是参皇上来着吗？是啊，我被皇上给参美了。嗯，皇上让我给参舒服了，白送我银子，他怎么那么待见我呀？嗯，这里边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。银子先不能收，明白吗？我呀，我得找皇上，我问问去。你们俩呢，可别让三位王爷跟和珅走喽，给我看着点啊。看着点，中堂，您说他们要是非要走的话，我们拦得住吗？我们嗯，哦，怕他们走，就是喝茶我们都不配到，他们走我们能拦着吗？那好吧，你们只找一挂锁链子，弄把锁啊，把他们锁起来。锁起来，别嚷嚷，嚷嚷什么呀？不是，那我们往哪儿锁呀？废话，他们不就在书房里吗？啊，把他们就锁在书房里吧。锁书房里，这九王爷那脾气，急了他得踹门呢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不是，他踹门怎么办呀？踹门呢？你上厨房啊，找一根擀面杖。王爷要是不踹门便罢，他要敢踹门，你敲他怀子骨。啊，张成一听，不是，他要不踹门，他拿手拧锁怎么办？你帮他手腕啊。张成一听，您把我剐了得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前边啊，咱们听了啊，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22回《棒打亲王》的上半部分。明天呢，咱们继续啊，希望您呢能够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。下面啊，又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听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成的插曲《满庭芳》。这个词非常好，非常文雅，但是您听呢都能听得懂。那么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《满庭芳》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欢迎您明天接着听。 碳中和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 权威发声，新鲜资讯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，可听可看，可信可用，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